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好啦，這個 Donald Trump 呢出了院呢，就聲稱自己呢就已經好翻曬。咁呢鋪呢搏得相當大膽，因為普通嚟講呢個武肺病毒呢，如果用第二啲藥係咪，四個翻生呢起碼高燒三日，然後呢前幾日都講最關鍵係第六七日，而家佢四日就出返嚟，咁把炮咁把握係咪，仲話要呢19號照常辯論，就聲稱呢就食咗裏面一隻複合嘅抗生素，在英国试验过跟住弹返过嚟。 唔係喎，咁而家啲人呢就话即係特别即係唔鍾意佢啲人呢话点解你个国家死廿几万人你又冇事喎。即係唔知点回答呢啲言论。 点回答 係咪， 我都唔知点回答。我哋商台都试过啦。点解嗰时李慧玲嘅节目冚咗大班边狗冚咗，点解你冇事，咁点解我冇事，点解光明顶冇事，我怎麼回答你呢？你是慶幸我沒事啊，還是我沒事你的戲不順呢？我沒事的戲不順你就沒聽了，那時候是吧，轉台都聽隔離。問這些問題啊，直接都叫多交叉魚，這些是低端智商的人 才問。不要緊，即你不喜歡 Donald Trump 或者你的心底不好，你想他有事呢都得，不要緊，因為每個人呢嗰、那個內心好陰暗嘅， 梗係陰暗啊！但係你提交黐陰暗， 你提出個問題咧，要有基本嘅邏輯啊嘛，係嘛？即係有染上呢、這個病毒死咗嘅人，每個人嘅狀態、 前因後果， 佢有冇隱性嘅疾病，佢有冇長期病患，佢個年紀或者佢發現嘅時候點樣，係嘛？喂，呢啲從獨立事件嚟嘅， 獨立事件。 嗱，如果喺普通，我哋叫發現率死亡率，其實係獨立事件嚟。 當然係啦。 好啦，獨立事件， 你讀過 Form 5程度嘅 probability 都知啦。 好啦，除咗獨立事件之外，我哋邏輯係有因果關係噶。咁嗰廿幾萬人死同埋 Donald Trump 嘅出院無事，兩者並無必然關係。 冇必然關係。嗱，啲人呢啲左膠問得蠢啊！佢點解你 Donald Trump 冇事？左膠平時就講女性女權性別平等，到今日我從來冇聽過有人問 Donald Trump 個老婆有冇事啊？佢兩公婆一齊中招㗎嘛， 係啊係啊， 喂咁你 Donald Trump 拍一隻神藥啦出嚟啊，你老婆去咗邊呢？喂，見到佢一條友落直升機咗喎， 我又舉一個 例子，咁你話喂係咪而家你冇人關心 Donald Trump 個老婆，咁而家啲三日嘅趨勢淨係證明咗男尊女卑啦，係咪啊？ 唔止，仲有如果呢啲左膠或者 女權分子去問，譬如話印度每日呢就發生好多性侵啊、強姦啊、女性啊被性虐待嘅案例，咁你問啦，點解發生咁多喺印度？點解呢個印度女人冇事？嗱，如果你咁問呢，你就會變咗一個性別嘅唔知歧視，定係或者係一個即係性騷擾，甚至 sex harassment 嘅罪名啊！但係如果你咁樣問嘅時候，兩者係冇關係嘅。每日印度咁多女人俾人強姦，咁點解呢個印度女人喺印度冇事？咁你點答佢？ 點解佢唔俾人姦埋啊？ 嗱，如果你問 Donald Trump 點解嗰22萬人死咗而 Donald Trump 冇事，其實同我頭先問嘅問題咧係同樣嘅pattern 嚟嘅。 我解答佢冇事啦。佢冇事係咩？佢拍咗劑啱啱研製出嚟，但係好貴嘅藥， 係 呢劑藥200多萬 ，OK？ 所以佢冇事啦。咁即係問，哇，咁樣即係貧富懸殊，為富人咧而研製 ？Yes。 咁佢係總統嚟噶嘛？ 喂，咁 美国总统啊嘛， 咁样点？喂，咁即系点咧？ 全世界 你个意思系咪？你个逻辑上咪即系话，而家只有一啲有限嘅可以，唔系疫苗啊，系染咗之后领咗之后可以医得三日咧，神迹医得翻嘅药，未知系咪限量版？但系每剂苏花系200多万港币，照呢啲左交嘅逻辑咧。就是即使有十劑八劑喺度， Donald Trump 为以示人权平等是不应该用。应该送去加州那些 Sacramento 啊，那些疗养院啊，咁拱埋同嗰班老人咧系一齐吸氧气，系咪咁嘅意思？ 我谂佢其嘅潜台词 就系 话， 系咪？ 即系佢系特权阶级。啊，美国咧就就算有呢啲灵药咧，都只会俾呢啲特权阶级使用， 啊、 其他人咧。 大陆 名咧就唔值钱。 大陆会咩？301医院系咩嚟嘅？喂，有亿万千亿富豪喺香港有肾病，即刻又去换肾，翻嚟生勾勾，系咪？嗰啲工业巨子系咪先？做靓胎嗰位系咪啊？咁你冇钱啊？你换得到咩？换唔到咯。好啦，仲有嘅叫肺癌腺细胞肺癌，讲到明啊，标靶药。20000多元一支，比唔起，对唔住，冇得打。 如果喺左交角度嚟讲，呢种系资本主义嘅原罪啊嘛，因为点解要买20000多啊？点解唔系200多或者你送俾我用啊？咁佢哋个逻辑系咁样噶嘛？系啊， 所以啲社会主义咧，呢只病毒啦，系嘛？为时咧超过100年咧，好恐怖啊！话俾你听，呢啲日后我哋会层层活剥啊，将呢只病毒放喺个电子显微镜睇佢啲嘅真面目。真系喎，点解 Donald Trump 有事？点解佢啲人民？点解佢老婆冇事？女权分子即刻去抗议啊！你老婆咧？系咪？ 冇啊！冇人留意，冇人睇。 冇啦，挂咗啊！ 仲有个白宫发言人咧， 钉咗啊！ 嗰个靓女咧， 系靓女咧， 系啊！ 喂，女人冇完全唔报道啊！喂，唔报道系你纽约时报 CNN 唔报道啫，你呢班左交，你唔想点解唔去抄嗰两个女人咧？男女平等，大家 equal airtime 啊嘛！然后 Donald Trump 落嚟，你远远嗌啊嘛，你老婆咧做咩唔手拖手啊？落飞机啊？哦，唔见佢拖。Oh, I'm fine. Melania is fine. She's just okay. 喂，你唔拖佢落嚟，咁系咪证明你内心想你老婆死啊？系咪啊？因为你由头啊争到佢落尾啊嘛 ，Donald Trump 啱唔啱啊？系嘛？我平时咁恩爱，第一有约你自己拍先，就唔系俾老婆拍埋拍先。第二，亦都冇证据显示佢两公婆一人趴仔。第三，就算啊。佢老婆拍咗，而家咧准入安全期，佢冇理由唔拖埋老婆一齐翻去。因为咧报纸卖你两公婆一齐入嗰间叫做 Walter Reed Hospital。个女人喺边度？ 系啊，冇报道。 我问你啊， 冇人留意。 喂，平时喺度嗌女性主义啊平权啊，点解呢三日一个问题都冇？系咪？香港啲华文传媒唔使讲，系我第一个问。因为啲华文传媒全部跟晒嗰啲咩 CNN、纽约时报，佢讲乜呢度啲人鹦鹉学舌就讲乜，系我第一个啫。因为我关怀女性，我觉得男女应该平权。我要问 Donald Trump， 你太太到底有冇事？ 我关心， 因为喺我心里， 我唔关心佢哋，我关心 我爱女人， 白宫发言人多啲。 嗰个更加啦，40岁身材咁正， 系啊， 有乜冬瓜豆腐，简直暴殄天物啊 ！Hope Hicks 啊，系啊， 系嘛， 梗系啦， 系 for the sake， 佢生得靓同好身材啫，我利益申报，好啦，广告翻嚟再讲。所以真系希望 Donald Trump 太太同埋佢位靓女秘书 Hope Hicks 会早日痊愈啦，系嘛？因为咧呢两位咧风仪绝代，而且咧又有知识又有啊贵气嘅女性啦，系嘛？又金头发啊，同埋又系欧洲白人啦，呢只品种咧系要特别保护嘅，系嘛？如果唔系咧，呢个地球啊！就会被通街嗰啲肥嘅中年大妈咧，系繁殖咧，然后占据。呢个我纯粹系由达尔文主义优生学角度去睇，对唔住。 咁你又触及嗰啲即系左翼好介意嗰啲叫做咩？外表歧视啊？ 我冇歧视， 或者 系赞颂啊？喂，女人生得靓又有知识又有风度，系咪？有优雅，系咪应该？ 备受赞扬。 嗯，我梗系赞成啦， 系咪？啊，我赞扬啫，我唔等于话踩其他嗰啲嘛，系咪？ 系， 我赞扬佢得唔得？唔系话生得老生得丑咧，好似阿 Donald Trump 走去闹人哋啊，佩洛西咁样样吓， 嗯， 搵鬼沟你嗰啲，我哋唔会咁讲噶嘛。我哋就系 pick up， 我只系 pick up 嗰啲生得靓有脑 ，OK， 嗯， 好身材嘅，系用足两分钟嚟到赞。 唔系噶，其实呢种咧，即系喺啲左翼嘅眼中，譬如佢个女啦，平时嗰啲打扮啊， 哇，个女 Ivanka 直情，我觉得佢今次啊，真系我信啦。他可以选副总统， 嗯， 下届是有脑之人， 是啊，再加上白宫发言人，咁就已经触及了很多人的即神经，是吧？ 是啊， 即觉得呢，哇，即咁是不是代表即啲白人的优越的 而家冇逻辑， 典型的典型嗰種啊，咩叫金頭髮啊、瘦啊、高挑啊、有身材啊，呢啲咧全部係物化，我覺得係。 係物化又點啫？我話知你咩化咯，係咪？係嘛？所以而家呢啲咧，即係你聽佢哋睇嗰啲左膠泛濫咧，係好得人驚嘅。 我哋講過好多啦，呢啲 表態啦，好似係呢個中國政協副主席喺度喝罵嗰啲咁嘅宣道小學，佢話咧。在港独问题上是没有政治中立， 嗯， 是吧？ 嗯， 因为这个基本法讲到明，是吧？ 嗯， 那当然你十岁的年纪你走去教这些东西呢，这些内容呢我觉得是复杂了一点点。十岁的年纪，正如呢我都觉得七八年前我对通识这科，我十五六岁读通识呢，这样的文课程的设计都是复杂。 嗯， 因为十岁确实真系佢唔系好明白咩叫统一，咩叫独立。 嗯， 正义啊，你问个十岁嘅细路咩叫中国人，佢都很 confused 嘅。因为咧，中国人嚟讲咧，喺英文叫 Chinese， 但喺华文里边有中国人啦，有汉人啦，有华人啦，系嘛？仲有一啲咧 ，Canadian Chinese 即系俗称嘅家产啦，入咗中国籍嘅。那个是中国人呢定是华人？ 我有啲唔同意嘅。 入咗美国籍攞咗绿卡但是中国共产党员嘅中国人行将俾 Donald Trump 下令驱逐嗰啲呢，咪你叫十岁嘅细路点分？ 咪以前可能系，但系而家因为网络时代呢，佢哋掌握嘅资讯，或者佢哋上讨论组啊，睇到嘅言论或者嗰啲角度呢，多过我哋。 哦，咁啊系，咁你 真系， 如果系咁，你咪既然俾十岁嘅人研究中国人身份，亦都可以俾佢咧系研讨呢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电台电视部。 嗯。 制作而且播映过的铿锵集那一集， 嗯， 然后以那个为 source， 嗯， 来到讨论 open end 有什么问题， 是啊，根本 source 嘛， 是啊， source 是什么叫来源， 嗯，因为现在 正如说如果你发现有港独有污染，我们要找学上游这个这样的宣道小学，那个教材的工作指问的问题，那个上游是什么， 嗯， 不就是铿锵铿锵集， 是啊，那个是一个新闻节目来的嘛， 铿锵集的上游是什么呢，梁家荣处长， 嗯， 梁家荣处个上游有边个咧？邱腾华经济发展局局长， 嗯， 邱局长再上游有边咧？林郑月娥，咁啊，边个揽揽抱抱啊？好似拜登咁摸摸两摸揽两揽，怼佢上位咧？那个上游咧叫政协副主席董建华。而家你话咩啊？下边污染啊？污染我揾上游，我咁咪同你揾咯，系嘛？我话只要你又冇政，你又统一，你话中国国土统一同分裂之间有冇政治中立呢？ 嗯， 我觉得有咯。中华书局而家卖紧《三国演义》第一句，吓，啊，嗰首诗之嗰首词之外，滚滚长江东逝水，诶，啊，呢，這个浪花淘尽英雄之后，负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嗯 ，full stop。 嗯， 呢句就罗冠中对于中国国土国统一或分裂嘅中立， 咪最简单啦。即系如果咁以后，即系再波及去到历史科噶啦，已经系。咁究竟呢个春秋战国， 你点教？ 吓，啊，点样教？我如果我出条题目，秦一统天下， 是弊多于利还是利多于弊？ 当然罪恶，罪恶多于共。 暴秦的暴秦统一天下，我讲出题目，统一中国， 我 究竟暴弊多于利定利多于弊？ 冇利啊，只有弊冇利。 咁我可唔可以讨论呢条题目？ 当然，唔使讨论啊！我已经俾咗结论你啊！ 唔系我当 你唔可以光明顶讨论，浪费我啲时间。 我唔讨论，系啊。 咪就讲嗰句，中华书局而家卖紧 ，OK？ 嗯， 嗰句你而家要唔要揾逐个 copy 啊？啊，揾国安委揾人入去啊？教育局阿杨润雄将佢删咗佢，哇！唔删，但系每一部中国三个议嘅 copy 喺后边啊，书没抌个红印。根据基本法第一条，香港系中华中国不可分割嘅一部分，同埋大一统是硬道理抌上去。 嗯， 喂，个细路会无所适从嘅，点解？因为睇完成部三个议之后，佢会同意啊，罗冠中啊，喂，真系、哦、分九就必合，合九呢原来是必分的、哦。啊这个叫大一统，不是一个 end game， 不是终极来的、哦。 嗯。 不是很危险的，你知不知道？教三国演义好牙烟的。啊 所以呢就下一步呢就是历史科的啦。你见到 现在中立 现在什么香港博物馆 啊不是历史科，三国演义先，我新闻再说。 Smart 通五 好啦，剛才我到哪裡 啊？剛才講到什麼統一什麼天下三分嘛，合九必分啊，那些 分九必合、 啊、 因為你看了三國演義你就知道呢，統一呢就不是必然的，也不是 all the time 的、啊、分裂呢和統一呢是陰同陽相替發生，至於哪裡分裂哪裡獨立呢，就二千幾年呢就看不同的地方啦，是吧、根据这个三国演义这么讲，是吧、是吧，罗冠中的态度绝对是中立，所以为什么又没有中立呢，是吧，港独呢就根据基本法呢第一条呢就确实不容许，是吧、但是你将个镜头拉歪一点，学这个警方公关部看成个 picture 呢，就中国领土之分裂与统一呢，是不 是在历史上呢是曾经发生过，是吗？ 而且它不止是曾经发生过，罗冠中指是一种常态，只要地球上有中国，这种常态就会交替发生，但我这么解对不对？ 好合理啊，是吗？ 对吗？ 是啊。咁所以即是所以以后可不可以， 我而家举报三国演义啊 攞 正式举报。 你攞原相是不是， 我咪奖金举报。是不 是， 你去所有书局同公共图书馆，一系你搵啲黑笔擦佢，无谓误导啲十岁细路仔。一系你整个印喺后面，统一是硬，祖国永久统一是硬道理。或者呢基本法第一条棒抌喺后面。如果唔系啲细路会学坏，我惊系嘛？ 都好嘅呢个方法。 啱啱啊？ 系啊， 系嘛？因为咧，嗰、那个先生如果攞本《三国演义》嚟读咧，或者教咧，手震。而家我惊，而家开始口震。所以呢、這个我十几年前已经发现噶啦，喺某呢个学院嗰度讲嘢，系咪啊？ 咁啊，唔紧要嘅，我觉得而家 如果要投诉，你咪投诉。 其实都好蠢。 三中伤咯， 即系我觉得咧， 佢有佢嗰种好独特嘅三千年文化思维方式啫，你唔可以还蠢 ，OK？ 即系成日当而家嘅细路咧，包括小学生咧，系你讲乜佢就听乜。佢我都头先讲咗啦，就算你十岁八岁，佢而家接触嘅网上或者系其他嘅资料咧，浩如天文。你唔系话课堂上面同佢讲几句 slogan 啊，引几句基本法，佢就完全照单全收啊，根本就你唔需要去操心呢啲咩工作纸或者系呢啲咁嘅咩堂上嘅内容，甚至教科书， 系 嘛？呢样嘢，如果你认为啊 你在堂上面教的嘢，佢照单全收。我想天下间的老师啊，即刻还神啦，系嘛？你想下每堂佢哋教的嘢，有几多个几多 percent 啲学生是听或者系照单全收啊？你试下叫佢哋准时交功课，你叫佢哋上堂唔好瞌眼瞓啊！你叫佢哋啊，啊， 始终咧就 唔好打机得唔得啊？ 尤其你揾一啲咧，一只货品嚟嗰啲 sell， 你揾一啲大众好厌恶嘅人做代言人咧，系只会得反效果啊！呢个系商业 marketing 啊，嘅 A B C 系咪？啱唔啱啊？ 同埋咧，尤其细路加埋青少年咧， 你要 sell 一个观念嘅形象要正面啊，系嘛？ 呢个 marketing 嚟噶啦，已经 marketing 系好简单嘅，系咪啊？ 唉，咁啊，讲翻呢个啊。头先我开边今日讲呢个逻辑思维啊，呢个 Donald Trump 啊， 系啊，我开头讲嘅就话廿几万人死又唔见佢死，咁样点解佢冇事咧？咁啊，由呢个开始讲起嘅， 咁啊，佢其实都唔好咁串啦，真系啊，或者佢有内幕消息啦，系嘛？呢只药真系一拍即灵，而且终身免疫啦，系咪？又有白宫嗰度多三个确诊，嗰三个确诊应该恭喜。因为叫近处得食，嗰三个确诊咧，系为 Donald Trump 个团队嘅近身伙计咧，你不能够不招呼埋，系咪？所以咧，而家最幸福嘅咧，呢一轮啊，如果系做呢个叫政治学徒啊，或者呢个叫 intern 咧，最幸福嘅咧就系怼到埋去，即系你哈佛又好边度啊，怼到埋去呢两个月咧，系做阿 Donald Trump 嘅竞选团队。同埋靓咗嘢，确诊然后趁呢一水就等 Donald Trump 亲自签字批个200万几万一剂药咧，等你搞掂啊，终身免疫，哇发达啦！ 我以为你话系 team building 添，即系话即系个团队更加， 所以佢嗰啲团队话咩咧？而家咧又多三个。俾我系后嗰班僆仔啊！我而家即刻交叉感染啦，系咪先？因为我你分分钟你净系做到十一月三号啫嘛，十一月三号之后我哋成班僆仔个个感染晒，就可以啊！啊，唔系十一月三号，即系做到出年一月啊！如果俾拜登赢咗，成班人扫把噶嘛，咁你冇 access 啊，冇得攞到呢只药噶嘛，系嘛？所以仲趁而家確診，所以呢幾日嗰啲僆仔嗰啲助理啊、秘書不靈不林確診噶啦，啊呢係人性啊，人性嘅邏輯係咪？我做老豆老母都打電話叫佢而家趁呢個機會快啲奶咗佢啦。 咁但係 早奶早醫。 Donald Trump 染疫之後咧，的而且確佢喺個部分嘅民調咧係升咗嘅，特別係一啲搖擺州份係嘛，即係已經係超越咗拜登啊，有嗰啲調。 咁啊唔知有啲就冇影響。咁啊拜登咧確實咧呢幾日失分嘅，因為咧佢被指為種族主義者啦。因为佢话我之所以被隔离咧，好无厘头，系因为杂货店有啲黑人嘅女店员咧，就可以将啲货摆上货架度。佢咁讲，佢强调黑人女店员，于是俾美国嗰啲人扮佢。 你做乜强调？做乜强调黑人？ 佢唔系强调，佢喺唔知佢心 black woman 啊，定 black women 啊，即系 in the gross 啊，唔知点。所以俾人拜登俾人话种族主义者惨啊，阴公啊，七十八岁俾尤其系你嗰啲选民全部即系唔系全部好多都系大爱平等噶嘛，系嘛？ 可能佢一时间唔小心啫，不过睇翻佢以往咁，佢就即而且确同啲少数族裔交往得比较多啲，系嘛？ 佢讲嘢亦都扮过黑人啦， 有 系嘛？怪唔之你唔选我，你就唔系黑人啦。咁哇，呢啲嘢其实佢快人快语讲得啱，系咪？所以俾人话种族主义者，可能呢几日又跌翻少少分都唔定，系嘛？你一知啊，一啲无赖咧。佢一拗人唔过咧，就系笠呢啲咁嘅标签啦，然后就讲晒粗口啊，发晒烂渣，满嘴生殖气嘅咧，嗰啲美国嗰啲网络左交同大陆嗰啲网红都系，都系咁， 即系粗口烂舌嘅。 所以我见到呢几日拜登咧， 咁样我又对佢稍微加咗分，我同情，选下佢冇所谓，啱唔啱？ 咁你有个理论， 因为佢俾人话种族主义者， 你有个理论噶 嘛？我放心， 要惩罚嗰啲蠢人啊嘛！你个理论 系啊， 咁有啲时候我就回心一谂，如果美国人最后选咗拜登咧，都抵嘅， 系咪？ 即系尤其嗰啲左交，佢咁咁中意啊拜登唔？ 拜登曾经主张过种族某种种族隔离啊， 嗯。咁咪选囉，选完之后即係你咪求人得人呢，即係 所谓 你拥有一个 关人咩 拜登做总统嘅时候。 係呀、啊。我都喂拜登做咗总统我都唔 mind 睇下有咩嘢发生。 嗯係呀、啊。 即係 Donald Trump 做总统就冇乜悬念。 嗯。 係咪 嗯。 咩话咩强硬呀咩哎呢啲唔但 Donald Trump 做总统就係、是。 所以其实唔好諗住即係民主党做总统呢就係、是、可以大爱包容，我哋都举个例子。 咩爱包容？ 奥巴马 做。呢四个字我可以好串，经过光明顶几年来一过滤变咗笑话。 係呀，奥巴马做总统嗰两届你諗下死几多美国人打仗係咪佢派兵点样係咪佢 ISIS 系佢啊即係养出嚟最后要几多人几多国家几多平民付出代价。有时系即係好好笑啊！依啲你攞诺贝尔和平奖，但系正正系要送好多美国嘅人命，或者全世界其他人陪葬。咁唔紧要，你成日觉得Donald Trump 系一个即系右翼啊、好战啊，又话佢咩神经病啊咁样，唔紧要，你咪选下拜登出嚟咯。咁咪又嚟多次啊！即系奥巴马嘅例子啫嘛，睇下到时系咪即系更加多美国人要。送命啦，或者系到时吓更加 证明俾你睇啦，佢捞咗百年副总统，系嘛，系嘛，证明咗俾你睇啦，李宗嘅，而家我要加税添啊， 嗯， 加税加几万亿嘅美元啊， 咁就系咯，向富人开刀嘛，呢啲咁民主党政纲， 咁而家系贫富悬殊，你个唔系你点样样酬劳翻嗰班 Black Lives Matter 啫， 嗯， 嗰班 派税咯， 弟兄啊，系嘛？即系呢班啊，喺帮佢出边放火噶嘛，系咪先抢掠噶嘛，啱唔啱啊？跟住翻嚟啊，选你噶嘛，系嘛？你唔交翻税啊，点样埋单呢条数？ 嗯， 系咪？ 咁咪好咯，咪就系系嘛？ 所以咧，哇！呢个真系十月惊。 唔系，所以咪就系嗰啲中产啊，嗰啲即系你成日讲嗰啲白左啊，嗰啲知识分子啊，有即系。即系大学教授啊，咩剩啊，新闻媒体嗰啲，其实佢哋都赚都系有钱人嚟噶嘛，啲中产嚟噶嘛。 喺美国教书就唔系有钱，穷鬼嚟啊！ 嗯，咁但系唔系讲教书啦，即系嗰啲喺媒体里边嗰啲主播啊，或者 我嗰班系 嗰班揾到水嘅， 揾到嗰班几百万美元啲， 咪向你开刀咯，你咪选拜登冇问题，系咪先？又唔我唔使交美国税。 呢班咧就出嚟做 show 嘅啫，我话俾你听啦。 嗯， 你睇二三月咧，全部都系东西岸呢班 midnight show 啊，系嘛？ 嗯， 呢班 midnight show 啊嘅主持人出嚟啊，系嘲笑戴口罩嘅。 嗯， 呢班 midnight show 嘅主持人，呢班咁嘅 KOL 咧，就平时就狂扮阿 Trump 嘅。 嗯， 所以阿 Trump 咧嗰阵时话唔戴口罩，话呢只嘢咧，阿习近平话俾佢听咧，四月咧就冇啦，吓、啊。 嗯， 佢其实系代表。全美国不论左右的主流民意。 嗯。 是咪咁而家呢班嘢呢就过桥抽板又自己闪咗就话点解你 Donald Trump 当初唔采取呢个有效措施。我话俾你当日边个做总统啊都唔会采取有效措施。 嗯。 因为呢个系美国嘅民族性啊。即系而家喺个酒吧嗰度呢系咪死人都唔走夜晚黑呢就一定要怼酒，然后哩哩哩嗰啲咁嘅口水四围弹咧，就搞到武肺确诊大增嘅伦敦嗰啲咁嘅，啲系英国佬嘅民族性。 嗯， 嗱，点解酒吧嗰度咧系特别快咧？好简单， 嗯， 传染得特别劲咧，因为咧你唔系净系卖酒嘅问题，系十间酒吧十间咧背后啊。是播埋嗰啲 rock music 啊 ，boom boom boom boom。 咁点啊？ 所以咧，你喺嗰啲咪由兰桂坊至到喺伦敦嗰啲咁嘅 city 嗰啲咁嘅 bar 咧， 你两三个人呢，因为你要有讲嘢，你咪要大声嗌。 哦，仲要凑埋佢耳仔边讲。 凑埋耳仔嗰边讲啦。 嗯。 又仲要揸住一批嘢咯，啱唔啱啊？ 嗯。 啊，喂，你唔见而家呢个文华酒店啊，八楼个 grill room 啊，你唔见嗰度确诊，系咪啊？咁人哋嗰度系可能系米芝莲同埋一张台，人哋行。贵族上流社会嘅人， 你又触及咗左交嘅神经， 系嘛？ 嗰啲系平民嘅，即系生活或者佢嘅娱乐，佢呢个佢哋嘅权利。 唔系我而家 下下又要讲嗰啲咩米芝莲嗰啲，佢 系啊 负担唔起。 啱 啊！ 你唔见啊？你唔见伦敦嗰间 Gordon Ramsay 啊？ 俾果树 Gordon Ramsay， 果树确诊 好贵噶。 你唔见 Piccadilly 嗰间 Ritz Hotel 啊？嗰间法国餐厅确诊。是你街边的那些那酒吧確診，因为个后面的音乐嘣嘣嘣嘣， 左交的角度就是说 Lady Gaga， 他就解释给你听 Michael Jackson， 为什么死的就是穷人或者有色人种多，就是这样 解。那你这些地方多穷人和多有色人种咯，那个 statistic 给你看的咯。Gordon Ramsay 不是咯，你去过，你帮衬过 London， 这些不是倒果为因咯。 你去过没有？我去过，我常客。嗰边嗰台就 Simon Cassick， 对唔住。呢边嗰台咧就系马世文。另外跳嗰两台咧熟口熟面。啊，一个肥婆，老老地满面着白睇 Sarah Ferguson。 订唔到台噶，伦敦嗰间。 喂，全部融融细语，讲嘢咧系好细声嘅。入到去咧要讲 dress code 嘅。又唔见果树会确诊会飙升，系咁简单啫嘛。咁你香港就系学人咁啊，兰桂坊嗰啲系咪啊？系嘛？咁啊抵你死咯，啱唔啱啊？你可唔可以喺嗰度饮酒？你唔好你呢个冇肺期间唔好播后边嗰啲 rock music 重金属咧，啊？咁然后叫啲人啊饮酒嘅，唔其实同饮醉冇关嘅，如果同饮醉有关就同性爱有关，因为饮醉酒个个都无手无脚，系无关，其实系同个酒吧后边嗰啲嘈吵嘅音乐有关。广告翻嚟再讲。所以阿 Trump 咧呢一剂咧，我谂都系历史性，系天意。而家冇人话佢炸底啦，如果佢系四日就好，兼咧呢、這个。脚头好的话呢赢埋呢，我建议啊将佢呢一个礼拜五耶稣受难，礼拜一耶稣复活，佢出院呢这个药呢就命名为 啊。用佢命名啊。 叫命名为呢个叫做嗰只叫咩啊，嗰个雷德西韦啊，就叫川普西韦啊，或者叫 Trump Treatment。简称 TT， 伟人嚟嘅呢位，啊，仲唔系天意，啊，不过而家可能讲得太早啦，讲开呢啲真系 未必赢嘅。 我哋今日听到一个关于都同我哋香港人有关嘅好消息啦，就系、是、咧，即、就、系、是、美国加州呢一位系好杰出嘅化学家，女性嘅化学家，啊，佢个名字叫做 Jennifer Doudna。同埋另一位女性呢一起呢是奪取了諾貝爾的化學獎。因為呢她是研製出一種基因剪輯。大家聽住好熟啊呢、這個名字。基因剪輯。是來到香港大學提供平台一個來自大陸南方大學的中國崔成科學家就拉了。咁你基因剪輯，人哋有基因剪輯，人哋嗰兩個呢美國嘅女性嘅化學家就齊齊攞諾貝爾獎。講到明人哋呢個基因編輯係用於對付病毒、細菌、癌細胞，而唔係用嚟做試管乜乜乜乜嚟到呢複製，又或者係用喺人身上。这些就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对不对？是吧？当然为什么会跟我们香港人有些关系呢，就是呢李嘉诚基金会捐了$10,000,000给这个加州的帕克莱大学这个 Dana 的 lab 那里去做的。李嘉诚的钱$10,000,000他的基金都是来自香港赚的，例如我们有份用百佳啦， 啊，我就好幸福咁住喺港岛啦，系帮衬港灯啦，咁我每度电嘅电费我交足啦，即系话其实我哋香港人咧系间接啊，系有份啊，促成啊呢一个美国女性科学家呢个基因检测成功， 嗯， 系咪？ 与有荣焉啊， 即系叫万艇变啦，吓、 嗯。 阿李生听到呢个消息咧，据说咧即系开心到流眼泪。因为咧1000万美金对佢老人家系真系九牛一毛，但系呢个年纪睇到佢嘅慈善咧，系用之于人类未来嘅幸福，系嘛？即系呢啲咧，系嘛？系我哋香港人嘅光荣嚟嘅，系嘛？ 嗯，咁啊，希望即系未来嘅香港就同呢啲国际嘅科学家或者系大学研究多多。吓、啊，即系 咁，你今日话香港大学就同嗰个叫做福田敬二 解除合约咧， 解除合约 系啊， 医学嘅，因为佢咧就呢位医学家咧以前系世卫组织嘅病毒专家， 嗯， 头先新闻话其实大学委员会已经咧引荐咧去续约，但系张衡咧就唔续约。咁既然系咁啊，福田你睇睇呢间大学嘅平台系俾过一个嗰个基因检测嚟宣读论文，又搞到要拉啊，咁都唔好留啦呢啲地方，啱唔啱？听晚11点。